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音乐，一开始觉得大家今天都会很期待这个我们今天要放的这些音乐，因为每次他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大家都抢着想收藏他安排的这些曲单。欢迎电云海 ，Hello， 光夏好，大家好。 云海今天就，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们以前好像大家有默默算过周期，是可能三个月就是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来上一次声音纺织机， 轮一次， 然后现在这个周期缩短了，是因为我在隔离，自己心内心隔离关系，是我不打算再找更新的朋友来，所以大概就是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些你不喜欢的人就会越来越长频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今天是丁云海出现，然后丁云海每次的安排的这些音乐跟主题都不太一样，那今天你要说一说第一首为什么要听这个曲子。 大家好。第一首歌啊，哦，因为上次上完你的节目以后，那刚好我就说上提到在非洲、法国啊什么听的一些音乐，那刚好我手机里面有一张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法国跟我的那个音乐老师的合照，那张照片真的就是哦，那个时候40年前在法国。 所以那时候还是个青少年。 哦，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那个时候就听很多，这个老师就带我们听很多古典乐。 你是在那边念中学？ 高中。 那 就介绍了很多的古典乐，那时候也开始就其实狂听。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也不晓得那时候因为没网络啊，不晓得怎么回事，就买了邮购一套那个古典乐，就是一个纸盒里面有8个。录音带的那种盒装精装版，然后就是那个最有名的古典乐的那个唱片叫 Deutsche Grammophon 的那个 DG 的， 对，出的，那印象很深，以后看到这种黄牌牌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回忆启蒙的， 对，所以刚好这个刚才这一首这个 Peter Gregson 这个一个英国的一个大提琴家，他就是也是这个 DG 出的唱片，那他我一直很喜欢，我已经放了他第3首他的歌了。他是在伦敦的一个录音室，其实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老的教堂改成的一个录音室，所以他的空间感非常好，他音质我觉得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古典音乐， 很多我们觉得很伟大的作曲家其实都已经过世了，比如说贝多芬、莫扎特，他们不可能再有新的曲，那后面的人他要怎么再出唱片或再重新诠释，大概就是重新诠释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听到你说 DG 这个厂牌，他们也有做一些新的尝试，就像找这个大提琴家，也许是新的作曲者，然后在不一样的地方的录音。 对，他们出我觉得很棒，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限制到很保守，我想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很难，就是他们有尝试很多新的作曲家或者是音乐家的录音，然后也很大胆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就是类似古典乐，其实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新古典或者是简约古典或者是什么的氛围的，像我之前有介绍给北欧的音乐家也是他们请上来的，就是在网络上红的， 了解， 北欧的一个钢琴家，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100多年的历史还真不是这么容易可以维持下来， 对， 所以就讲到就是说我听音乐的习惯，像那时候接触古典乐，那现在慢慢就发现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类似刚才这一首，就是重新编曲，而且不只是在古典乐，也是在可能爵士或者是流行歌曲的翻唱，都是重新的诠释的一个方式。 好啊，我们刚刚听完这首开场曲，我觉得还蛮振奋的，就是那个节奏感觉啊，那个音色其实虽然大提琴，但是非常明亮的。那下面这首曲子，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一开始我看这个钢琴家叫 Chilly Gonzalez， 我以为他是一个 南美洲人 ，结果发现不是， 不是吗？ 对对对，他其实他原名叫 Jason Beck。完全是不同的名字。那他也蛮有意思的，这个人他从小就学音乐，可是他好像对音乐的尝试的很高，就比如他一开始是学古典，可是他过一阵他又去搞 rap 或者是搞什么不同类型的音乐。那他一直到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到了德国以后，就突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这个雪莉·古萨雷，然后因为做个很从 rap 啊什么一个大转变，做了一个这个很简约钢琴，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类型的音乐。 好，我们来欣赏。 们听到这位钢琴家 Chilly Gonzalez， 可是他完全不是南美人，然后就是 他是加拿大人， 有一天决定自己要有一个南美的名字，很棒诶。然后我们今天其他朋友是丁云海，刚刚说了那张照片你找到了，在你十几岁的时候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位音乐教授带着你们听古典音乐，那个时候是青少年，大家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古典吗？ 不晓得，那个时候因为在我是在法国南特嘛，一个那个镇，那一个学校里面，好像我不晓得那个氛围，感觉就是很就是听这个古典乐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也很喜欢，因为像那个时候他也可以介绍一些什么柴可夫斯基啊、布拉姆斯这些，就觉得很容易听嘛。然后又很喜欢那些旋律，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投入听古典乐。 所以是一个，那你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热爱艺术的孩子。 也不知道哎，我就可能从小就都有接触不同的音乐，跟父母那边听到，就是没有古典乐，跟父亲是听听京戏嘛，所以也蛮好玩，就是接触不同类型的音乐。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第一次听到古典音乐，然后特别是我觉得古典乐器，它这原音乐器的音色再怎么样，它跟空气震动的声音，好像就跟电脑做出来其实是很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电脑已经可以做到几乎是 99.9%， 但是有时候 这么厉害哦， 我觉得可以，就是你没有，如果大家。老实说，大家如果都用串流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但是你还是会渴望听到那些弦跟那个空气震动的那个波动的感觉。 对，这个当然就如果是现场听的话，那当然是很明显的差别。我现在发现，如果真的是透过耳机或者喇叭听，真的现在的录音技术哈，真的太厉害了。因为像你刚刚提到录音空气的问题，对，我就想到那个第一位 Peter Gregson 的大提琴，他们就有乐评形容出他的那个录音哦，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把那个大提琴的低音的那种震动感，完全能很忠实的呈现，他的形容我觉得好有意思哦，我不是很确定他是确定的用词，不过他意思就是那个低音好像就是在一个浓厚的空气里面，把一个那个低音的震动把它完全的包得紧紧的，就很有意思， 感觉是 就是真的是在空气里面， 音响专家说出来的话很棒诶。下面这个是一个吉他演奏。 对，吉他演奏是他是一位美国的吉他演奏家，他15年的时候才得了格莱美奖。那他演奏的这一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曲子，叫就是 Por ti mi corazón， 就是To you my heart， 就是给我的心嘛。这样子，那这个作曲家是很重要的一个墨西哥的一个音乐家， 就是庞斯，翻译的话是这样子， 是 Ponce， 对， 因为他有一首叫他一首曲子是星星小星星，就是不是那个莫扎哈的那个，反正就是另外一首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算名曲， 因为他可能是在墨西哥的现代音乐里面是很重要，因为他找到很多传统的或者是民谣的音乐拿来重新诠释。 我们就来听看。 听到这个曲子是墨西哥作曲家庞斯的作品，然后演奏者是那个女孩说这个人才刚得格莱美奖 Jason View。 哇，我们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今天的第一段你会听到这些古典接近古典音乐，然后或是原音乐器的演奏的，然后有一些是就像你说你除了喜欢各种不同类型乐，你会特别关注到一些改编的作品，像上面这个就是改编自巴哈的音乐嘛， 又是一首，对，因为第一首也是改编巴哈， 嗯， 这首又是改编巴哈，也是碰巧，因为其实这首我一直想放很久了， 嗯， 对，因为这个很特别，它是用手风琴、用班顿内用来改编巴哈的，然后他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的这个专辑的名称， 嗯， 他叫做Virgin and Whore， 就是处女与妓女， 嗯， 然后下面就写巴哈与 Piazzolla，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也很直白大胆的， 嗯， 的专辑名称， 嗯， 那挑的这一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听耶，很特别， 嗯， 就是可以用这个手风琴演奏巴哈，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 嗯，我们来听一下。巴哈作品，然后是一个班多尼奥的演奏家，然后云海我们解释一下， 他是一位挪威的手风琴家，他叫做 Blog Vegan， 那我觉得很特殊，就是因为北欧的音乐家拉弹这个南美洲阿根廷的班多尼奥，弹得这么好。 嗯， 哦，光夏刚才有说手风琴的来源，我也吓了一跳。 对，我就是说之前有个朋友来放一个台湾的一个声乐演奏家，他后来去了欧洲去学爵士乐嘛，他有一些作品。等于是这样，我听到以后说，原来笙的音，笙这个乐器跟手风琴几乎听起来是好类似的，而且用笙来演奏，accordion 或 bandoneo 都是这么适合，的乐曲都这么适合。后来有一次我在查手风琴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手风琴是由笙这个乐器转换过去的，所以其实不是笙像手风琴，是手风琴是根据笙而衍生出来的， 出来的乐器。 对，我看到资料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不知道都国乐系的同学们，如果你在演奏笙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演奏爵士乐或是 Tango， 一定也非常适合的。 然后讲到笙，我趁这个机会，因为我妹妹丁乃轩， 他 在纽约，他刚刚突然传个简讯，现在纽约半夜三点多，他说他正在听这个节目， 好特别哦。 丁乃轩你好， 同样来自声的讯息，好， 对， 我们听完这首曲子，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然后于海要在不同的节目段落都有安排不同风格的音乐，我们慢慢的感受。 I get along without you very well. Of course I do. Except when soft rains fall and drip from leaves, then I recall the thrill of being sheltered in.Of course I do, but I get along without you very well. I've forgotten you just like I should. Of course I have.Except to hear your name or someone's laugh that is the same. But I've forgotten you just like I should. What a guy. 欢迎回到 教育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 Chet Baker， 然后是于海要放在第二个段落。我们已经从古典音乐然后转到爵士乐了，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就是刚好刚才又听到 Chet Baker 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好特别。嗯， 对，真的。 然后这首歌真的就是哦，好美的一首歌，它是1939年写的歌。嗯，然后歌词是一位女诗人，那她的诗作，所以真的歌词就是很美，然后配上 Chet Baker 的声音。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时候他看到他的自传，他就写说他那时候觉得他怎么会一切都这么容易，就是不管他怎么唱，不管他怎么吹他的小号，随便他吹就大家就迷得要死。所以我觉得好有意思。那其实我要介绍的是下面这一个团体唱的同样的一首歌，那就完全的不同的方式了。 好啊，我觉得好像尤其这种天气听他的声音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忍不住不想把它切掉，但是我们来听看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不是先介绍一下他们？ 好啊。 他们是一个比利时北边就是 Flemish 的一个两兄弟的一个团体。那他们比利时北边是讲荷兰文，所以我一开始听我就是对这个语言就是完全不懂。可是他们翻唱了一首同样的这首 I Get Along Without You 这首，我觉得哇，翻唱的好棒啊。用到很多我们一般都不会听到的乐器。 好。 Wonderbaarlijk, hoe vanzelf, zonder haar, echt geen probleem. Alleen soms, als de avond valt, om dan de lage zon te zien. Diezelfde zon, toen wij nog bij elkaar.Maar voor de rest echt als vanzelf, zonder haar. Onwaarschijnlijk hoe snel weer wordt mijn plooi echt spectaculair. Soms wel eens een stem die wat gelijkt, of een hand die traag door.Haren strijkt, maar voor de rest dus echt volledig op mijn plooi. Roepanda, echt niet normaal. Te denken dat mijn hart erop gelooft, want die schone schijn.Dat doen alsof dat pijn vrolijk zijn. En men zegt dat tijd pijn verdomptThank you. wonderbaarlijk, hoe vanzelf, zonder ja, zonder slag of stoot. Behalve in de lente misschien, dus ik denk nooit aan de lente sindsdien. Want als ik daaraan denk, dan ga ik. Chad Baker 唱的是同一首，然后但是用完全不同的诠释方法， 嗯， 语言也不一样。 对，这应该是大家都不太熟悉的荷兰文。 嗯，你要讲一下他那个他的发音吗？我觉得你好厉害，你怎么 样？他的是歌名叫 Wonderbarlish， 就是很神奇的。 哦， 那他这个他的团体叫 Gomilfo， 他是其实是用法语，就是 Gomilfo， 就是。SHB 的那个意思， 嗯， 因为比利时南边是讲法语， 嗯嗯嗯， 北边是讲荷兰语， 嗯嗯， 那这一对兄弟很厉害，一个是念的是心理学，那一个念的是表演， 嗯， 可是两个人组一个乐团就我觉得哦，他们的音乐都很特别， 嗯，真的耶，嗯，下面这首歌叫我们为 下面这首叫就是。Perdido de amor， 就是迷失在爱里。 嗯，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巴西的音乐家，叫 Luis Bonfa。那他是，他除了弹吉他以外，他也自己创作很多音乐。 嗯， 他也是属于那种从小就很厉害弹吉他的，可是他是苦练出来。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像他在里约那个时代， 嗯， 就很辛苦，就是每次要坐一个两三个小时的车去学一个吉他课， 嗯， 这样子苦练出来的， 嗯嗯嗯。 那他其实他在巴西的音乐里面，当代音乐算是很重要，是因为在波萨诺瓦，像 Jobim 或者 Gilberto 之前，是他带。一种一个乐风， 对， 就是比波萨诺瓦要稍微再华丽一点， 嗯， 可是还是就是非常巴西。可是到了波萨诺瓦兴起以后，你就听得出可能像接下来放的这一首，就是比较接近， 嗯， 后来可能60年代、70年代开始， 嗯， 波萨诺瓦比较流行的时候的方式的唱法。然后他还有很厉害，就是说他也后来也跟美国很多像猫王也合作过， 嗯， Frank Sinatra 也唱他一首歌，也唱到就变成他的最红的一首歌。 嗯，好啊，我们就来听听看。 Perdido de amor, perdido estou por você. Amar seu olhar, seus lábios beijar é viver. À luz do luar, eu fico a pensar em você. Um verso que diz: serei tão feliz com você. Perdido de amor, perdido estou por você. Seu beijo sensual. carícia ideal não posso esquecer e vivo a sonhar. Seu nome é chamar, só penso em você. Perdido de amor, perdido estou por você. Perdido de amor, perdido estou por você. Seu beijo sensual, carícia ideal, não posso esquecer e vivo a sonhar. Seu nome é chamar, só penso em você. Perdido de amor, perdido estou por você. 好像被催眠一样，就停在那边，就只能一直听他这样唱着弹着。然后这首曲子叫做我不知道英文写的是 Lost in Love， 然后这是这个歌手怎么念他的名字啊 ？Louis Bonfa， 太好听了。 我说为什么他们就是弹吉他弹得这么厉害，然后一开口声音又这么迷人，唱得这么好。 有时候就觉得好像音乐，一直觉得音乐真的是上天给人的祝福。你会欣赏音乐，或是甚至是你是可以唱，然后你可以演奏，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震动当中，就是都不需要多说什么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却有很清楚的意念会传达出来。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羡慕你们这些音乐家。 对， 我只会听就完全 对啊，不过就是我觉得会欣赏音乐就是就是有一颗那个可以共振的心吧，跟彼此共振的心。好啊，云海你还要什么音乐迷死人呢？ 下面这首蛮特别的，这首歌叫 Chopin-esque， 就是类似肖邦的。那这位钢琴家对美国文化熟的人可能就很清楚，他是 John Baptiste， 他是在一位非美国人，他是在那个 Juilliard 毕业的。那前阵 Juilliard 有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他们在 YouTube 上放了一个那个 Bolero 的一个表演。那第一个出来弹那个钢琴的就是他。对，然后后来才有马友友啊，一些学生啊，一些校友啊。那他其实在美国比较有名是他在一个那种深夜脱口秀里面，他是那个乐团的总监指挥。可是他这个曲子我觉得好有意思哦，真的就是我觉得像是就是所谓的 hybrid， 给我感觉像是就是结合古典跟爵士融合的很有趣。 对，我们来听一看，你会觉得很精彩。 才听到这首曲子是，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会发现真的就是把肖邦的，我不知道是夜曲还是哪首曲子，就是应该算是把它变成 完全改掉 蓝调的感觉，好有趣哦！这是一个你说美国的乐手叫 John Baptiste， 然后下面这个曲子呢是于海说， 下面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它叫 La Belle Dame sans regret， 就是一个没有遗憾的美丽女士。那这个做这首歌的人是 Sting。是他在1996年写的一首歌，我就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个谱这个曲是用法文，整个是一首法文歌。那我本来是想用他自己唱的原始版本，不过我不选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他唱的法文我完全听不懂。对，所以一句话就是法文的我完全不懂，是那个空空黑暗，就是真的只有这，我什么都听不懂这一句他讲的标准。 可能因为音韵跟歌词跟那个，我觉得可能歌词跟音韵还是有关系。那如果说他不是法国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讲出那个音韵吧？我觉得， 对，我就觉得。然后有一点难，就选他那首，加上这个，我选的这首加拿大的一个爵士女歌手叫 Emily Claire Barlow， 她的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她唱一下以后，她就有一段 scat， 还蛮长一段 scat， 然后接着又一段长的 sax， 这样，我觉得这个变化比较多，比较有意思， 你看喽。 Je pense, tu sais, erreur jamais.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大雨中欣赏音乐，很棒吧？觉得也是很巧，觉得每次云海来放音乐的时候，好像总是巧妙的跟 天气有关吗？ 对啊， 不是太热就是大雨。 我们前面听了你带来的古典音乐的风格的跟爵士乐的，然后上面听到最后首是 Sting 写的曲子，但不是他唱，是别人翻唱。那接下来你说这一段都是一些翻唱的音乐， 对，都是一些比较老的流行乐，然后都是重新由现在的歌手翻唱。嗯、那我还蛮喜欢这次选的几首，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就是他们唱的都很棒，就他们唱的诠释很棒。第二，他们的编曲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嗯嗯。 所以说，因为我觉得要重新诠释一些很经典的流行歌很其实不容易。 嗯嗯嗯。 那能有现在自己的风格，然后加上那个音乐性又很强很高，我觉得这两个能组合在一起很不容易。 嗯嗯。 那这次的我都觉得这方面都很强。那像第一首的话，它歌名叫 Starry Starry Night， 其实大家一听就晓得这个是原歌叫做 Vincent。 对对对。 对，他这首歌其实已经将近我看一下将近50年前写的这首歌。 嗯嗯。 那翻唱的这位是一位年轻女歌手，她叫 Leanne La Havas。那我就觉得他完全就是现在一个有一点像是 hip hop R&B 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唱这首歌，然后其实也唱出他的感情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我们就来听一看 Starry Starry Night。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Oh,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ade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A ragged ma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唱是 John McLean， 然后这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原名叫 Vincent， 然后这位女歌手，再请云海念一次她名字好了，好难念。 Leanne La Havas。 你说她是哪人？ 她是希腊的父亲，然后牙买加的母亲。她的名字蛮特别，就是她用她父亲的希腊文的名字把它拆开来。就是 Vlahas 的，然后把它拆开来就变成 Lahava， 像古巴名字一样。那这首歌讲梵谷的画作，就隔了50年，就是我听起来还是会感动，就想到他的一生。 对， 然后这首歌也当初那个 McLean 也写的真是好。 是啊，因为你每次听这个歌就忍不住会一直听他讲那个故事，讲他对梵谷的心情啊什么的，所以虽然过了这么久，都好像那个故事就好像一遍一遍的，就是好像有一个人会了解你，想要了解那个曾经不被了解的人。好听耶，然后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怎么 漂亮的年轻女歌手。 好啊，那下面 一首，对，我也非怎么讲，这真的是要好好讲一下，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他这首歌原作是 Tom Waits 在2004年写的。那大家晓得 Tom Waits 声音真的是那个低沙的那个磁性是有够厉害。 对， 那这位翻唱的是也是一位巴西的一位女的音乐家，她叫 Cibele。那我很喜欢她整个专辑，她的音乐风格很强，然后她这首歌有一点像刚才一样，就是她用她的声音加上她的那个配乐，就是这首歌其实是讲已经离开的人，像在跟还在世上的人讲，就说意思就是不要忘记我的意思。跟像那个Danny Boy 那首歌有点接近。 好， 那可是一首有一点悲伤的歌曲，它的那个配乐用的有点像是音乐盒，很梦幻的感觉，做一个很大的反差。 所以听听看翻唱，可以翻唱 Tom Waits 的歌，究竟诠释的如何。好，这首歌叫做 Green Grass。 Stand beneath the sky. The moon is over the rise. Think of me as a train goes by. Clear the tissues and brambles. Whisper didn't he ramble. Now there's a bubble of me, and it's floating in me. Stand in the shade of me. Things are no made of me. The weather vane will say it smells like rain today. God took the stars and he tossed them. Can't tell the birds from the blossoms. He'll never be free of me. He'll make a tree from me. Don't say goodbye to me. Describe the sky. If the sky falls, mark my words, we'll catch mockingbirds.是音乐盒的声音，还有一些房间里的声音，然后再加上这个女歌手。如果你有注意到底下有一个很低，刚刚底下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那个女孩说就是 Tom Waits 本人在那边念。 他原唱就是声音低沉沙哑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很像那个木门，很老旧木门要打开的时候那种声音，对啊，嗯。我们刚刚就在讨论 Tom Waits 到底这个声音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后天的，不管是训练或者是什么喝酒吃辣的吗还是怎么样， 哦，很难，我觉得这个声音天生那个样子 也很不容易。 嗯，对，所以他如果还不知道 Tom Waits 的话可以去找他的音乐来听，我好像是90年代听到他的歌就觉得哇，这个人应该是老到不行了吧，但是事实上没有。 对，一开始我一直以为他是很老的歌手，结果完全不是。 对，哇，好好好有趣哦！今天云海带来这些音乐，然后我们很珍惜这种每一段时间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朋友，然后自己在听音乐过程当中的分享。不过我知道你为我们找这安排这些曲目，你也是精心挑选了许久。 嗯，对，还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 嗯， 那上过他节目，我还想都说，嗯，这一段的时间要多长？我的歌可以放几首？ 对，你现在很专业的，而且你都还知道有哪些东西，就是进广告前可以稍微要把它放一点点或者什么的，超专业的。 然后还要想主题啊，我喜欢的音乐类型啊，什么歌接什么歌比较配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好幸运哦，可以有你这样帮我们精挑细选。然后这段你说是 cover 的曲目。 对，翻唱。 上面也是吗？ 对，下面这首广东歌 那讲到广东歌，我这边跟那个温哥华的阿姨打声招呼。 对， 阿姨，她在温哥华现在也蛮晚的这次。 哦，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全球100多个国家都在听，真感谢。 都可以透过网络在听。 对，对对对， 对阿姨好。接下来要放的是谭咏麟在他的一个电影《君子好逑》，84年，也是好久以前了。这个电影我还看过，他那个时候那个专辑就大卖，里面的其中的那个电影主题曲叫做《爱的根源》。 嗯， 那我找到这个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 嗯， 那林忆莲也蛮得的，还有一个专门翻唱的一个专辑，叫做《陪着我走》，那里面都有一些好听的歌，不过这一首也真的是还蛮难得翻唱好听的歌。 我们就来听一看林忆莲翻唱的《爱的根源》。嗯， 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 这一段原来是那个星星之歌，因为这首曲子《爱的根源》里面就你也听得好像是那种那个叫刚片情人音色，然后它歌词你说是雨石旁的天际 是我的家园。 嗯，然后前面那首 Green Grass 也有那种你说是刚片情人， 也有一些竖琴，也有音乐盒的声音。 然后在之前就是 Starry Starry Night， 然后好巧，然后林忆莲唱的翻唱的，好听， 很有灵的。 嗯 嗯， 下面这首我们先听一下原曲。 原曲是1954年， 嗯， 它叫做 Mr. Sandman。 嗯， 然后我想年轻朋友很难有机会听到这首歌，不过如果有看过电影就是回到未来， 嗯， 的那个电影，我想很多人都看过。 嗯， 就是他刚回到过去他父亲时代那个小镇的时候，第一个放的就是这首歌 啊， 就 Mr. Sandman。那 Mr. Sandman 就是北欧的一个神话，就是一个小人会撒一些 沙子 在你眼上，让你就可以做个好梦的意思。 嗯，我们先进看原曲，等一下有个翻唱版本。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im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im the word that I'm not a rover. Then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好，我们现在听这个是原版的 Mr. Sandman， 然后下面这个翻唱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翻唱，我觉得这个翻唱真的很厉害，他是一位西雅图的一位男歌手，那他这个翻唱版本就完全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了。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一开始听到 Mr. Sandman 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不搭调，我觉得不是应该不是一个这么轻快的歌嘛？ 对， 感觉有点 Mr. Sandman 要跟他讲话，就是有点怪怪的那个感觉，没想到这个男歌手就把我那个感觉完全唱出来了。 嗯，对，这才是真正 Mr. Sandman 主题曲的感觉。 有一点诡异的感觉。 好，来欣赏。 I've ever seen Give her two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And tell her that her lonely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er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er the word I'm not a rover And tell her that her lonely nights are over Oh,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So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对吗 ？Mr. Sandman 应该是这种气氛才对。 对啊，这个就有氛围，有感觉了， 黑暗的感觉。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然后再由丁海再为我们选的这些，等一下的音乐会越来越精彩哦，很期待，马上回来。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er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er two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and tell her that her lonely nights are over. Thank you.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我们在最后这段要介绍一些，应该都算新的新创的曲目。 对对，都是最近的创作。 而且每一个创作者和演唱者都是男的帅女的美，又漂亮又年轻又才华， 或者是有型大叔。 对啊，下面这个女歌手她就 女歌手叫 Anna Kova，那原其实名字完全像是一个俄国人，可是她是一个法国人，也是一位像光夏讲的，就是说她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歌手，那她自己的创作。然后他唱的乐风我觉得这首歌像很特别，就是说有你有觉得有一些 hiphop， 有一些 R&B， 有一些 soul， 有一些 house， 混合很多音乐的感觉。那他这个专辑的 EP 也蛮特别，他就是他每一首歌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串起来就是 heart， 就是心的意思。那这首歌就叫做 Everybody's Got to Learn Sometime。这个就是一。 好，我们来听一看。如果我也上网去看他的那个现场演唱，他好像就会在一个录音室里面，乐手都在那边，然后一个乐器加进来，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真的是很有默契的乐手，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彼此的声音啊，然后这个节奏啊什么的。 因为他是有在 Boston 的那个 Berkeley 念音乐，所以他在那边也当然受的影响蛮多， 爵士乐或者是流行音乐的影响。好，我们来听听看。 I need your love. 这个歌手叫 Anna Kova， 然后他这首歌是自己写的，就说这样， 他蛮特别的， 棒哦。 对，因为刚才我才想起来，就是说我上次有放一位也是法国男歌手，就是我喜欢那种假音的男，这叫什么？ 对，假声的， 假声的男高音，叫 Adam Nas 的，那他也是自己写歌，也是一位法国男歌手。他这个 Anna Kova 跟他一样，就是现在年轻法国音乐家，他们有时候会思考啊，念的都是英文，看的书什么都是英文，所以他们也习惯创作，就都是用英文创作，唱也是用英文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位就是说黑人女歌手唱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这个女孩她之前在法国城市念古典音乐，然后到 Berkeley 音乐院以后才开始就是理解到说有唱歌不同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也是吸收很多美国文化上黑人文化的音乐的精髓等等的。好啊，这个跟你那时候在法国听到古典音乐已经是中间隔了这些年好像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对，大家就可以发现我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 真的真的。下面这个歌手再介绍一下。 下面这个叫 Five， 他是一个英国的也是自己会创作的音乐家。那这首歌叫Love You More， 我选的一个版本是他的一个就是一个吉他版本，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他的音乐大部分不是这个类型。可是我很喜欢他的歌词，还有就我觉得情歌唱成这样子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很喜欢。 好啊，来欣赏一下吧。 Can't love you。Can't love you more. Can't love you more. Can't love you. Can't love you more. Can't love you more. Though still changing, la la la la. Ooh, yes, every day we're still changing, la la la la la. Back when I first had you held in my hands, whispering a thousand things you don't yet understand. Honestly, life can't be constantly ecstasy, but that's okay. I'll just take it day by day, do the best that I canHello to dystopian worlds. Everything's changed except the distant my little girl. Ooh. Hello to dystopian worlds. Everything's changed except the distant my little girl.Can't love you, can't love you, can't love you more. Can't love you more, can't love you, can't love you, can't love you more.Yeah. 叫 Love You More， 是听到就会发傻的那种歌，就整个人被他的音乐吸进去了，然后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所以我刚刚呆了一下。你说这个歌手是英国 的，是 Five。对，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加上他的歌词又好好有感情哦。 你说他的名字怎么念 ？FYFE。 对，其实就是 five， 然后 five 这不同的写法搞怪了。 five 哦，了解了解。然后感觉这一段你放的就是一些比较新生代的创作者。 然后对，刚才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感觉蛮伤感的一首歌，情绪很浓。对，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接下来我想说要稍微缓一下，有时候情绪我听，像那天我自己在家放很大声的听以后就是不行，要赶快转换一下心情。那接下来放这首是叫一首也是钢琴演奏，他是一位瑞典的钢琴家，可是他现在在丹麦生活。那他一方面他是自丹麦的一个摇滚乐团的键盘手。那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又是在自己创作，也有做电影配乐，有自己创作音乐。那这首他叫做 Vak Visa， 我不太懂他怎么念。可是他意思是催眠曲，我觉得就是真的又是一首很旋律很美，然后声音很舒服的一首。 北欧的音乐家的音乐来听一看。 现现在钢琴的弱音器好像变成某种主流了，就是听到很多首曲里面都是那个钢琴音色的话，就是会把我们以前小时候弹钢琴怕吵邻居的那个弱音器把按下去，然后就一直弹。我不知道是用弱音器还是在那个琴弦上面放一些毛巾吗？没有意思。 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我喜欢的我容易被吸引的这个琴音， 嗯， 都是好像在这个钢琴上面动过很多手脚的结果。 对对对，他们说是预制钢琴，就 prepared piano 的感觉。 那这个钢琴家我刚忘了讲，他叫 Henrik Lindstrom， 我觉得他也蛮有意思的，现在常常就是都很跨界，就是不是光是在一个领域，就是说有一方面又做摇滚，一方面又做这样子简约的，有点类似古典乐的音乐。 嗯，好， 下一位要介绍的是光夏很喜欢的帅哥。 没有，我不知道他很帅，因为我只是听音乐我觉得很喜欢，就把 like 起来，然后就去查他的资料，就是发现他原来还挺小众的，他的 follower 就有什么10000多人、嗯、然后云海就提醒我说你看一下他照片，大帅哥，而且是意大利人。 嗯， 对啊， 真的是意大利大帅哥。他叫 Anthony Lazzaro， 可是他现在是在德国的汉堡。 嗯， 生活跟创作。 对对。 那、我想说，平静完一下以后，稍微要愉快一点。他这首歌还挺愉快的。 来听看这首歌叫 Life Could Be So Simple。 嗯。 It was a cloudy day.Stuck in a traffic jam, swamped on a busy street. Now it's feeling like a clam. Already on the edge, there's time on the rise. The tiger smiles at me and say, "Oh, life could be so simple, but taking the day away, making time for some loving."Put your son on replay. I'm watching an old time movie. Follow the clouds go by. And drift in the sky. Things never fit to place. If you stay so uptight, just drop off your pretense to me. I'm right. So when you get a bad day and things turn to the worst, remember this once. Life is so simple, taking the day away, making time for some loving. Put your son on a plane. I'm watching an old time movieFollow the clouds go by and drift in the sky. Life could be so simple. 然后这位歌手就是目前是住在柏林，然后但是意大利人 Anthony Lazzaro。对，他当然可以很轻松，又这么有才华，又这么帅，然后又住在柏林，然后 住在汉堡。 汉堡，然后又这么，他的生活当然可以这么 simple。好，我在生气。不过很好听，然后虽然还目前还不是一个很 popular 的歌手，可是我觉得很有发展前途。 嗯， 下面是云海说要用来振奋大家士气的。 音乐。 嗯，这也是一首老歌，不过他唱的 The Air That I Breathe， 我觉得这个我喜欢这个歌名，就是我呼吸的空气，尤其现在、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状况，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当然一首其实1972年的一首老歌， 嗯， 可是翻唱也是有一段时间了，1998年翻唱。Simply Red 翻唱，然后我觉得他的版本有点到后来有点像是 Gospel 的感觉，很虽然跟那个歌词没有这么符合，可是还蛮振奋的。 我们要不要那个讲一下，就是说你说你听音乐的从比如十几岁听到古典音乐，然后一路这样子，你就是真的很有系统去找这些音乐来听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方式？ 也其实真的就是顺着自己的喜好，其实也一直在变，有几个可能大的方向在里面。那也当然说现在的音乐变化这么快，有很多人有很多很棒的新的创作。 对， 那我也其实接受度还蛮高的。那像、像这些新的，刚才大部分好像都是欧洲的一些创作音乐创作者，对他们的音乐，对容易被这些音乐吸引吧。 然后我觉得，好吧，应该是说真的，音乐艺术本来就是这样子，很多东西都是互相关联的，就是音乐是一个我们最可以直接互相共振的方法，当然视觉艺术啊或其他表演艺术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了。然后很高兴云海来节目为我们介绍这些很精彩的作品，然后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下次了。你说你上次可能会放一些都是翻唱的歌。 对，因为发现我现在听很多，因为很多经典的歌能用完全新的方式又再听到。 好，我们最后就听这首The Air That I Breathe， 然后是 Simply Red。 Simply Red。 感谢大家聆听，也谢谢云海。 谢谢大家。 拜。 No cigarettes, no sleep, no light, no sound, nothing to eat, no books to all I want.